让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这个角色啊，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 上回我们讲到，2007年的12月12号是朱旭和宋凤仪的金婚纪念日，宴会定在晚上举行。 中青年的朋友起着哄，让我说说我和朱旭我们俩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既然嘉宾有这个要求，我就代表朱旭和大家谈谈心得体会吧，也真的是有许多的感慨。过去有句老话，多好的夫妻也没有不吵架的。其实啊，这是多少年来的一个经验总结，就是白头到老的夫妻也不是天天都和谐，这是个真理。就拿我和朱旭来说，年轻时候那么吵也没离婚，为什么呢？有两个大根本的原因。朱旭啊，没有过包二奶，我呢也没做过第三者插足，互相都对对方的感情负责任，这是前提。虽然吵架，并没有伤元气。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朱旭很真诚，对于家庭和孩子，他尽了男人的责任。从我们生活的几十年里，我体会到，结婚几十年的夫妻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全部多方面的互相了解，都会不断的有一个磨合与适应的阶段，这需要时间或者通过某个尖锐的矛盾促进双方的了解。有了解才有理解，有了理解遇事才能有谅解。50年，它是漫长吗？还是短暂呢？说它也漫长，也可以说是短暂。总之，时间让我有所感悟，世上什么都能够留得住，只有生命和时间是留不住的。如今，我们都已经老了，才明白，如果让自己的人生少一点遗憾， 那就应该珍惜每一刻，过好每一天。不然，真到自己倒计时的时候，就会后悔莫及，遗憾终身了。我和朱旭祝愿每一个家庭都没有遗憾，都能够幸福美满，都能够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在座的有我们相知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也有新朋友，还有小朋友，还有我们的亲属。我和朱旭谢谢大家的热情、友情和亲情。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这天晚上大家尽情谈笑，欢畅地度过了一个喜庆的节日。我们向大家承诺，等到60周年的时候再相聚。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8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话剧《哗变》。这台戏所展现出的高水平艺术创作，轰动了北京艺坛，给北京的秋天更增加了金黄色的美丽。《哗变》剧本是根据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沃克所著《凯恩号哗变记》所改编，小说荣获普利策奖。1953年，由赫尔曼·沃克抽取这部小说中法庭的一段改编成剧本。1954年，在纽约由著名导演亨利·方达主演的该剧更是名噪一时，曾获普利策戏剧奖。本剧的导演由北京人艺特别邀请美国的导演、表演艺术家查尔顿·赫斯顿来华指导。由于在电影《凯撒大帝》中成功的扮演安东尼，他受到好莱坞的重视。1959年又因为主演《宾虚传》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从此名声大振。半个世纪以来，他在舞台和银幕上创造出了50多个不同类型、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曾获得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等国家颁发的优秀表演奖。由他导演的话剧《昼行至夜》《麦克白斯》都打破了票房纪录。他曾六次担任美国电影演员协会主席、国家艺术委员会主席。1977年，美国电影与科学院授予他琼赫希尔特人道主义奖，现任美国电影学院院长。《哗变》这个剧是由我国文艺界著名人士殷若成翻译的。《哗变》故事的梗概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12月18日，一艘高速扫雷艇“凯恩号”正与霍塞海军上将的航空母舰队会合的时候，突然遭到台风的袭击，上尉以丧失健康为理由，擅自解除该舰舰长、海军少校奎格的职务，造成“凯恩号”的哗变。根据这次哗变事件，美国军事法院对被告马瑞克进行审判。由于被告方面的辩护律师的能言善辩，从心理学上展开攻势，使原来有类偏狂人格的奎格舰长招架不住，在法庭上从原告证人变成了被告人，原被告人反而胜诉。在这次夺权哗变的事件中，埋藏着的幕后支持者、指使者是一位小说家，他恨奎格舰长 对下属人员的严厉，调使马瑞克夺权，这些诡计都为被告律师所知道。他为被告打赢这场官司以后，却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他知道该整的、该坐牢的和真正有罪的人并不是奎格，而是幕后指使哗变的那个小说家。舞台上的大幕拉开时，正是军事法庭休庭后就要开始继续进行审判。其一，舞台的左边是审判官席，右边是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舞台正中置一把大椅子，是轮流到法庭上作证的证人席位，别无他物。此场景从始至终没有变化，只这一场景既不华丽也不堂皇，只是一个肃穆的军事法庭。其二，全剧没有一位女角色，是清一色男子汉的戏。其三，没有五彩缤纷的服装，全剧演员自始至终一律穿着美国海军制服，只有被告的辩护律师穿的是美国空军军服。其四，此剧没有大的舞台调度，每一位证人上来都是被固定在舞台中间的那把大椅子上，没有形体移动。其五，开幕前在舰艇上所发生的哗变情况和开幕后的审判都是通过语言的叙述和当场的辩护来表达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以说为主的话剧，这些都是本剧独特的构思和表现方式。当时剧院内的工作人员都担心这个戏的演出能否有人观看，观众是否喜欢，大家都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是不乐观的。首场演出的时候，作者赫尔曼·沃克也从美国赶来观看，他也很关心中国观众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戏。场内座无虚席，后台的职工在忙碌中竖起耳朵听着台上的台词，关注着台下的反应。只见观众目不转睛地看着大幕以内的演员，全神贯注地听着台词，唯恐漏掉一个字。剧场内安静的几乎掉下一根针都能够听见声音。朱旭扮演奎格舰长，他牢牢地抓住奎格所特有的偏执人格的心理状态。朱旭在分析和体验这个角色时，在笔记上这样写的：这个戏还从心理学的角度精湛地分析了奎格这个人物。奎格为了追求完美无缺而终日焦虑，他很注意仪表，在他脑子里修改了现实，因此他永远是对的，错误永远属于别人。他善于争辩，自尊心强，好激动，为了保全自己所取得的地位，他不允许下级犯错误，对下级过分的严格。有这种人格的人伤害了别人，自己并不知道。在心理学教科书上给这种偏执性人格剧本翻译成类偏狂型人格，列出了16条特点，条条都和奎格对得上号。排演前，朱旭对心理学充分地做了一些研究。在揭示这个人物的心理过程中，他不是概念化的一下子就把结果演出来，而是逐渐发展，自然而然形成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第一场， 奎格首次步入法庭时，精神抖擞，态度严肃，从风度和气质上都表现出是一位受过严格正规训练的海军军官。他迈着坚实而又潇洒的步伐走到舞台正中，站在原告辩护律师身旁，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圣经。发过誓之后，他端坐在证人席上，冷静客观地回答着律师和检察官的询问。 我并不觉得这里头有什么前后矛盾的问题，我在法庭上一再讲，我遵循的原则是安全第一。我说的没错，凯恩号没有遇到险情，但是台风毕竟是台风啊。我当时差不多就要下决心调转船头向北的时候，是马瑞克他把我的船夺了。 这么说，马瑞克调转船头向北，这不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了？ 他惊慌失措的错误是解除我的职务，事后是我顾全大局才没有犯更大的错误。我不能为了证明我个人是否正确就危及全船的生命。 你有没有看过马瑞克为你记的这本健康情况日记？ 当然看过这份精彩的文件了，没错，我都看了。我这一辈子我还没见过这么处心积虑把谎言捏造似是而非的流言蜚语凑到一块儿的大杂烩。 朱旭在台下是个结巴，在台上口若悬河，对答如流，可见他在这方面做了别人想不到的努力。他明细而又有声有色地说明舰艇在前进中碰到台风时的情景，他又如何采取紧急措施，而执行官马瑞克却非法取得了他的指挥权，造成舰艇上的哗变。他理直气壮，讲得有理有节，给观众的印象是一位有素养、有丰富指挥经验的海军舰长。在这一场戏里，他是以证人和当事者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的。当各方面的证人做完证陆续下场以后，奎格第二次登场。朱旭开始时仍处理成是一位头脑清醒、严格律己的人，但是在生活小节上也要求他是更严格的一位舰队领导者的形象。在被告辩护律师有意的诱供下，奎格不知不觉地入了圈套，在奎格滔滔不绝的陈述中出现了漏洞。被告辩护律师立刻抓住漏洞不放，针对奎格心理上的缺陷进行攻心战术。这时奎格开始变得精神紧张，他习惯性地不断地滚动着手里的小钢球，思想出现混乱，以致变成颓丧的败诉者。在《哗变随想》一文中，柯文辉的评论文章如下：刚刚洗去末代皇帝的油彩，又涂上奎格阴影的朱旭，演出很成功。人物一出场，那潇洒自信的背后就同时显现出此人缺少深度、遭到反劫之后的狼狈，也没有漫画化、脸谱化。尤其是第二幕的演出，演员为自己设计了一整套手语来揭示他的内心，有神来的韵律。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朱旭的手是人物内心的第二对眼睛。由康宏兴先生写了一篇精雕细镂、绘声绘色评论哗变的表演艺术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评论是这样写的：这里主要说说朱旭这个人的表演。朱旭的表演是非常的精彩，他扮演的奎格第一次出现在舞台上是神态自若、精神饱满、侃侃而谈、信心十足，乃至透出了一股美国海军高级军官的潇洒劲儿，活脱脱地描绘了一个蛮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的舰长的形象。第二次上场时， 起初他还保持了上述的这种劲头，但是在格林沃的步步紧逼之下，渐渐乱了方寸，由泰然自若变得焦躁紧张，不但失去了优雅的风度，而且变得语无伦次，甚至口出秽言，在一瞬间竟然出现了失态的举止，其精神状态前后判若两人。最为可贵的是，这种精神面貌的大幅度的变化是在不知不觉的进程中逐渐显示出来的，这个过程表现得极其真实自然，前后对比，这个过程鲜明有力，又不温不火，分寸得当。尤其是那段表现人物情绪失控时的长篇独白，把这个角色的刚愎自用、性格僵硬、自以为是、怀疑他人等类偏狂的病态心理特征刻画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正是朱旭这种驾驭角色台词的内在意蕴，以及刻画人物变化复杂的心理状态的巨大能力，给舞台演出增添了光彩，使观众获得了很大的艺术享受。康弘兴先生所评论的这段独白长达七分多钟，是话剧舞台上少见的。朱旭对这段长篇独白处理得十分巧妙，虽然语无伦次，却是乱中清晰，条理中又混杂着乱，获得内外含观众的一致赞赏。这段人物失控时的长段独白已经成了话剧的名段，不管在电视台专访的栏目中，还是文艺界聚会中，都会让朱旭表演这一段独白，无形中形成了经典台词。每当朱旭一个人叙说这段台词后退出法庭下场时，观众望着他颀长的背影，突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中蕴含着对朱旭精湛表演的喝彩，也表示着对演员个人的崇敬。发表在《哗变》朱旭所写的题为《扮演奎格散记》一文中，朱旭说，多少年来话剧演员的一大忌就是干说，舞台上没有行动，不是形象的展现情节，事件都是过去的，全靠说。场景就是在法庭上，证人席就是一把椅子，不到一平方米，演员寸步难行，法庭当然不会有音乐，都是海军，除了格林沃穿空军服，其他人都是一个颜色，实在找不着什么可以借助的手段了，真是一个犯忌的剧本，那靠什么取胜呢？当然只有台词。我们话剧演员会不会说话，台词的功力如何，确实是一次考验，但是台词是塑造人物的手段，归根到底还是塑造人物。会演戏的演人，不会演戏的演戏，是我们多年来的座右铭。那种离开塑造人物，追求台词华丽的形式主义表演，不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准则。但是，塑造人物又谈何容易啊。这个戏的演出不但使北京人艺获得极大的成功，也是朱旭个人获得成功的艺术创造之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舞台剧《芭芭拉少校》是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的著作，